缅怀金正日同志委员会20号在塞尔维亚的毕尔格莱德宣告成立。安哥拉同各国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21号成立了缅怀金正日同志安哥拉委员会。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有意义的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他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